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我在那高贵的夜间却已降世他。你怎能知道那高贵的夜间是什么？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。众天神和君神奉他们的主的命令，为一切事物而在那夜间降临。那夜间全是平安的，直到黎明显著的时候，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